时间也一场擦肩而过，是我没有把握，没完成你所谓的那些承诺，只怪我太过懦弱。黑夜降临带来休止的沉默，眼前的黑狠狠砸向我，你要我如何如何把一切当泡沫，扮演一笑而过。那眼前是黑夜，等待尘埃洒落，心就像是被重重伤，你又何必来假装洒脱？你想方设法忘掉关于我，我却为你受尽了折磨。心事何时能洒落？假装洒脱，你想放手。